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1集。他来二。 这地方安全吗？ 谢长武啐了一口说道。 自然安全。 谢长昭得意道。 有谁会想到那沈家的小姐会藏在咱们府上？再说便是在这府上，这间密室知道的人也不过你我二人罢了。就算沈信真得了陛下的口谕，福至心灵地搜到咱们府上，我也保管让他铩羽而归。 那就好。 谢长武松了一口气。 此事再成再败都是一念之间，不可出一点纰漏。等外头风声一过，就速速把人送出去。 谢长昭点头，从篮子里拿出清水和饭，走到沈庙身边，把两个碗放到沈庙的面前。 哎，叫醒他现在吃吗？总不能把人饿死了。 不用，绑着他，他又不是没嘴。你不觉得让一个千金小姐学狗一样的吃饭，公主殿下听到心中也会欢喜得多吗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公主欣喜，替咱们在殿下面前美言几句也是好的。 嗯，也好，还是三弟想得周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先出去，省得令人怀疑。 说完，二人便离开了。待外头再无声响后，沈庙缓缓睁开了眼睛。面前的地上摆着两只碗，一碗是清水，另一碗是饭。万幸的是，谢长武和谢长昭没有拿更恶心的东西给他吃。沈庙心中叹了口气，他又不是没有吃过，冷宫里的残羹冷炙里甚至还有发馊的饭菜，那又如何？为了活命，人的尊严其实是可以暂时放下的，只要有一日有了机会再报复回来就是。只是谢长武和谢长昭的话终是让他慢慢地蹙起了眉。这里竟然是临安侯府的密室，如果真是如此，那沈信要找到这里来恐怕是很难了。第一，没有文惠帝的口谕命令，是不可能搜寻一个官僚家的府邸的，除非能拿出切实的证据。可是无缘无故的，谢家兄弟和沈庙平日里毫无交集，旁人怎么会想到他们才是掳人的凶手？第二，便是沈信真的拿到了口谕，如谢家兄弟所说，这密室想来十分隐秘，谢鼎都不知道的事儿，沈信又如何找到？谢家人倒是另辟蹊径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这样一来事情反倒是棘手了。沈庙看着面前的清水，谢景行能找到吗？另一头，沈宅里，宫中的太医终于是来了。来人一身白衣翩翩，手持一把折扇，若非背着的药箱，倒好似哪家温润如玉的王孙公子，不像是来救人，倒像是来赏花的。这来人却是宫中的年轻太医高阳。罗雪燕和沈信就目露怀疑之色，虽然高阳在宫中医术令人称道，可宫中那些看病的都是妃嫔女子，女子总喜欢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谁也不能说未必就不是因为高阳长得好看，众人才夸他医术高明的。而且对于医者，世人大抵都有一种想法，便是年纪越大的医术越是卓绝，至于年轻的不过是只懂些皮毛罢了。沈信没有料到宫中请来的这位太医竟然是高阳，一时间又不好拒绝，若是再重新去请，只怕会耽误不少时间。那位传说中的高太医倒是十分知晓世事，先是被人迎进来，派头摆得很足，走到昏迷中的罗坛身前替罗坛把脉，众人都目光炯炯地瞧着他。半晌，高阳才摇头叹息道， 气息微弱，脉象紊乱，伤口太深，伤及肺腑，又流了不少血，难。 罗雪燕顿时就道， 原又是个庸医。秋儿，你再拿你爹的帖子去请大夫。 慢着。 高阳不悦道。 我只是说难，又没有说重症不治。你们邀我过来出诊，又去找别的大夫。沈将军这是何意？ 你果真能救谭表妹？ 沈秋上前一步问道。 若是再耽误一会儿，在下也束手无策了。 好。 沈信说道。 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信你。若高太医能治好谭儿，沈家必然重金封赏。 高阳笑了一声。 不敢不敢，医者父母心，银子什么的便不必了。罗小姐命在旦夕，耽误不了，在下必须先为罗小姐施针，还请诸位在外等候。 罗雪燕仍然有些犹豫，沈信却已经往外走了。他走南闯北，知道有些有本事的人大抵都有些古怪的习惯，而且医术这一回事最怕外传，想来高阳是怕被人瞧了去。沈秋和罗玲也紧跟在沈信身后，罗雪燕见状，再如何担忧也只得跟着出去了。屋子里就只剩下高阳和床榻上昏迷不醒的罗谭。高阳将自己的衣箱放下来，一边打开一边喃喃自语道， 这些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倒成了出力的人了。 他取出一个布包，摊开来却是数十枚大小形状各异的金针。 讨好沈庙也就罢了，现在连家人也要一并讨好吗？ 高阳摇了摇头，伸手解开罗谭的衣襟，颇为无奈道， 得罪了，在下也不想的。若是想要负责，便去瑞王府上戴面具的那个就是。 时日过得很快，一连就是两日过去了。两日里，宫中的那位高太医的确是展示了卓绝的医术。在一众大夫都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高阳试了两次针，让人给罗谭煎药喂了两碗后，罗谭的气息渐渐平稳下来，脉象也比从前有力得多。换了个大夫来看，便也说至少命是保住了。一改之前对高阳的怀疑态度，罗雪燕将高阳奉为座上宾，因着怕罗谭中途病情有反复，恰好高阳施针还有两次才得全完，因此罗雪燕便让高阳先在沈宅里住着，方便日日查看罗谭的病情。罗谭的病情是稳住了，可是沈庙那头却迟迟没有好消息传来。文惠帝得知了此事也是勃然大怒，抛开对沈信的成见不提，有人在天子脚下掳走官家嫡女，尤其是在秦国和大梁的使者未离开的情况下，岂不是明明白白地昭示着定京城贼子作乱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？因此倒是默许了沈信这大张旗鼓的寻女动静。可将定京城掘地三尺都未曾发现沈庙的下落，就仿佛那些人凭空消失了一般。百姓家都挨家挨户地查过了，接下来要查便只能查到定京城的那些官户，可官户间关系各自错综复杂，一个不小心便会引起极大的混乱，文惠帝也不肯，因此倒是陷入了僵局。士兵们整日在街上巡逻，定京城的治安好了不少，可是却对沈家人来说无异于烈火烹心，更加焦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